送花，华华有两朵红花，红红有两朵黄花，华华想要黄花，红红想要红花，华华送给红红一朵红花，红红送给华华一朵黄花。